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都没再来，紫色的

藏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伤心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哦，无力反对。 Yeah. 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艳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有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花太好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以爱之名，致敬童真，企业家有话说。 经典969，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西十区网 CEO 李明伟。西十区可以一站买到各类演出票、赛事票和电影票，且价格便宜有保障。西十区网携手经典969，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经典969，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斯马特教育集团创始人武志。斯马特儿童美术让每个孩子用艺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让画画成为一件快乐而持久的事情。斯马特教育集团携手经典969，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六一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值此六一之际，携经典969频道共祝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健康成长。国华首饰引领京城珠宝风尚，铸造行业卓越品牌，致力于为北京每一个家庭和小朋友们装点爱与美的生活。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光华教育的总裁刘勇。光华教育一直呢坚守着以快乐的教学和激发儿童兴趣、启迪儿童思维作为我们教育理念的这样一个方法，来为孩子和家长提供我们的最优质的服务。六一儿童节代表我们光华教育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呢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你叫什么？ 我叫天空小仔。 我今天很高兴，用英语怎么说？ I'm very happy to...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下一句， 欲穷千里目。 作者是谁？ 唐代文学家王之涣。 介绍一下他。 王之涣，六八八。 天空小仔，我想听故事。 欢迎收听凯叔讲故事。凯叔今天给你讲 二级逻辑人工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登录京东众筹，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 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协会主办，经典九六九协办的北京汽车场地技巧赛暨回旋镖汽车场地绕桩赛首站将于6月2号到3号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活动现场包含绕桩赛、漂移表演、赛车体验、赛事周边等不同板块。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活动报名栏，现场门票及体验活动名额免费拿。还在等什么？6月2号到3号来北京丰台体育中心感受速度与激情的魅力吧。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国民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J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Simon, let's not tone ye, Zhou Yang Hong, hey, mm, yo, ye.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ay low, see. 而且二魂中原望城阳风印，力拔山河天，后会震撼人雄。 Let's go. 盖世英雄到来，世界是舞台哟。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沙土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歌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空中飞行，已习惯孤寂。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终归于平静。我用回忆剪成一部声电影，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珍贵的你，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就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每一滴在我心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却抵不过命运。阵阵下了一起，

下有阳光，爱感觉了，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甘心与最终为零，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如果我认准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完成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说，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 谁为 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想这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吃过午饭了，不要马上就工作，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我是潘玮柏，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